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些在后来大名鼎鼎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所写下的歌。我想九零后恐怕听说过童安格这三个字的人不会太多，因为他们难以想象，在他们还没有咕咕坠地的时候，童安格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些歌当年是怎样的红极一时。在那个年代，童安格这三个字几乎等同于白马王子。童安格其实出道很早，在七八年十九岁的时候，就和两个爱音乐的小伙伴一起组成了一个音乐组合，叫做旅行者三重唱。那时候他唱的是民谣，这张专辑呢在发行的时候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不久之后他就去服兵役，到了82年，童安格被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的金声唱片看中，成为了一名工作人员。之所以说他是工作人员而不是歌手，那是因为最初他真的只是一个制作助理。他第一首被录用的歌，一定想不到这首歌竟然出自童安格的笔下，这是来自于费玉清，《此情永不留》。 回头 是不是难以把这首歌和童安格的名字连接在一起呢？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童安格，他收录在费玉清《长江水》这张专辑当中，此情永不留是仅次于专辑当中一剪梅的第二主打。这首歌也帮助童安格打响了他在音乐圈的知名度，很多人开始留意到他的才华，潘越云、黄莺莺这些知名的歌手也纷纷开始向他邀歌。他正是凭借这首歌在台湾的乐坛初次站稳了脚跟。2003年的时候，童安格也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我记得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青春手卷》，专辑还找来了他的老搭档李宗盛来做制作人。可是听起来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当年的王子他真的是老了，所以音乐当中留下的是一个中年人的无奈、忧伤还有蹉跎。选择付出的音乐人好像越来越多，因为每一个有音乐理想的人并不在乎年纪，只在乎时机。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他的确非常的遗憾，一场交通意外把原来正筹划要复出的蔡国权永远地留在了轮椅之上。蔡国权是谁呢？你一定听过他写的、他唱的歌，他是徐小凤的名曲《顺流逆流》的创作者，他也为张学友写过《恕难从命》，为彭羚写过《如梦初醒》。而在早年的香港乐坛，他也是少数能够自弹自唱的歌手。来听听他年轻时候写下的这首代表作《不装饰你的梦》。

这个高晓松曾经为他梳头的女孩红曾经有一个精妙的预言，他说，小松，你一定会成功，但是你成名的那一天也许就是我们分手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预言后来果真成为了现实。1996年，宋柯为他的师弟高晓松投资的这张专辑花了20-30万，但是最后却赚到了50万，也开启了一个民谣音乐的时代。年轻时候的音乐梦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那样的美丽，就像当年的许巍。86年，18岁的许巍在高考之前离家出走，开始了一个音乐人大篷车式的浪迹天涯的日子。流浪了一年之后，他回到了西安去当了文艺兵。那时候内地摇滚第一人崔健已经开始开了他的演唱会，唱了他的著名的代表作《一无所有》，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崔健就是那个时候的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精神偶像。许巍当兵一年之后有个机会去面试上大学，但是许巍居然拒绝了。他说他喜欢崔健，他想去组建乐队。当时部队的领导问他，你确定你真的能够成为崔健吗？许巍没有回答。退伍之后他就开始去歌厅驻唱，并且组散了乐队。后来他又成了一名标准的北漂。1997年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在别处》，而在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连居住都要寄人篱下的北漂而已。 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人在成名的时候呢，鲜花掌声会一瞬间的涌来，仿佛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对的。但是当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在默默无闻的时候，又有谁能够预言他们将来会成为鼎鼎大名的音乐人呢？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便来听这些人在成名之前，在年轻的时候所写下的歌。1995年，当年还只有19岁的王力宏回到台湾去探亲，结果意外在大街上被星探发现，签约了福茂唱片公司。那个时候唱片公司希望把他打造成一个像张学友一样的唱将级的人物，所以他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情敌贝多芬》。你没有记住这首歌，那是因为他的销售成绩并不理想，于是公司开始让王力宏尝试着自己写歌。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他写下的第一首歌，如果你能听见我的歌。 在想你上车以后，我独自站了好久，雨像一整夜的梦，痛却怎么也不走，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或许只是该结束的时候，相信你那句还是朋友，为什么我竟如此痛在心头，如果你在寂寞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眼眶是否会发热，如果你在快乐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心里是否会有一点舍不得，轻易的流，你也用不着迁就，爱就像覆水难收，情又有谁能强求，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或许只是该结束的时候，相信 起你那句还是朋友、哦、为什么我竟如此痛在心中，如果你在寂寞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眼眶是否会发热，如果你在快乐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心里是否会有一点舍不得。在寂寞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眼眶是否会发热，如果你在快乐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心里是否会 如果你听见我的歌，这是一个默默的写歌，希望你看到的不只是他帅气的外表的年轻人的心声。王力宏真正的开始创作是在1988年，他离开了福茂，转投了世界四大唱片公司之一的 Sony， 于是呢，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写歌，公转自转。从这首歌，他开始了自己音乐理想的方向，也在那一年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写歌的男人呢，他是在屡屡在金曲奖上打酱油，最后要放弃的时候却意外得奖的庾澄庆。很多人对于他的最早的音乐记忆应该是《让我一次爱个够》。其实呢，在这张专辑之前他已经发行了两张专辑，但是因为当时的台湾流行的是清新的民谣，对于摇滚曲风的庾澄庆实在是难以接受，所以这张专辑推出之后销量非常的平淡。但我想好的音乐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30年之后，我们再来听听1986年庾澄庆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伤心歌手》的主打歌。 舞台上走着我最熟悉的首旋律、哦、无耻利用着双双对对相爱的伴侣、哦、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关心我到底弹错多少音符、哦、所有的错误发生在你离开上，开始出现一道一道的裂缝、哦、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关心你双深情的眼眸如今透往何处、哦、不知今Yeah. 好地方，好地方。

是猜到相聚的时候拥有更多的温柔。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人们总是会感叹年轻真是好，因为你还很年轻，未来的可能性还有很多种多样，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证明那些别人对你的诋毁。其实音乐人也一样，即便他后来成为了大师，成为了才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巅峰，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经历过不被认可的时代。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的是这些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这一位呢是黄沾。其实黄沾在写武侠歌曲之前，他写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流行曲，他创作的第一首歌叫做《忘记他》。这首歌黄沾早在1963年就写成了，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发表，但是正是这首歌开启了黄沾正式填词的生涯。后来邓丽君收录了一张粤语专辑，把这首歌也收入其中。在邓丽君的墓前，可以通过按钮点播她的十首经典之作，其中便有这一首《忘记他》。在后来王家卫的电影当中，关淑怡也再次的演绎。 将风雨和他比，